time。 说点有文化的事儿行吗？ 嘿，我跟你说，跟别人不行，跟我绝对没问题，我是文化人。 小花这句话是问自己呢，反问，说点文化的行吗？ 好，他不行， 对自己这实力他还是有点 怀疑。 对了， 说说看，说说看， 什么事儿？ 哎，你说这个古代人他们传送书信都用什么方式？ 嘿，歌， 用歌， 飞歌， 哦哦，那个歌， 你以为？唱啊，嗓门再好，这边听不清楚。然后快马，多少里加急，然后再 小马快递， 没有快递，就是说快马传书。 对，过去还送过荔枝嘛？ 啊，这那会儿就是货运嘛，最早的物流嘛。然后还有方法呢，就是亲朋好友，然后慢慢走，烧书。 嗯， 那是鸿雁， 鸿雁传书。 鸿雁， 我那一说，实际上就知道亲朋好友，那比如要顺道。您去啊，您给我把这信带过去啊。 那么鸿雁传书的典故出在什么呢？ 出在那个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在哪儿？给你一点点提示啊。汉书有个谁牧羊来的？ 汉书牧羊的 谁来的？后来被匈奴给扣留了。 持节不辱， 怎么个意思？那个单于呢，就把他流放到北海了，你知道吧？ 知道。 那个时候是无人区啊，就是现在的贝加尔湖那一带，那还真是到无人区了。 对， 你就放羊。 苏武怎么办呢？养鸿雁，把这个书信绑在这鸿雁腿上。苏武写信给苏三。 我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啊。 嗯。 当时呢，为什么流放他，也是因为汉武帝和匈奴的关系不是很好。 那当然。 但是汉昭帝继位以后呢，结为了姻亲了。这个时候呢，汉朝使节就说：“你把苏武给我们放回去吧。”但是单于不肯啊，又不便于说出口，就说这苏武已经死了。汉昭帝呢就不相信，说咱们再派使节去匈奴看看去，到底有没有死。结果呢，那天晚上秘密的会见了，就是把苏武的情况一说，哦，其实没死呢，那咱们得想出一计把他救出去啊。 嗯， 于是呢，就让这个汉使对单于讲说，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的时候，射到一只大象。 哎呦， 上林苑， 上林苑就是人家当时皇的园林， 对， 射一头大象那也不容易， 射大象，大象。 谁我放水，我弄这儿阴了，谁啊？ 这应该象字是什么字啊？赶上这个雁字拿水一阴就变成象字了。 大雁，你们怎么回事？大雁能是大象吗？ 我也琢磨呢、 一箭射一只大象。说这大雁族上寄了一封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泽就是三点水的泽，相当于一个大草泽。后来单于很惊奇，但是没法抵赖，于是就把苏武放回去了。 嗯， 就有了鸿雁传书这样的一个故事。 鸿雁烧书，鸿雁传书。 哎，那你们知道还有什么传书？就刚才你说那鸽传书，你没想到青鸟传书吗？ 青鸟是什么快递？ 青鸟不是健身吗？ 哎呦，李商隐有诗啊，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开。 就是说那个 小鸟就是青鸟， 人走不过去，小鸟能飞过去。 哎，这叫青鸟，不是真正的青鸟。 反正这个青鸟呢，以前说是鸟，后来又说是凤凰，但是凤凰也是鸟啊，就是它这个级别还在传说中不断的变化。 代名词凤凰，因为没人见过。 反正它是可以飞越千山万水为你传递信息的。 千山万水，来到的京城， 还是苏三。 还有一个传说叫鱼传尺素，用鲤鱼来传送刚才说的书信。 哎呦， 那这个第一呢不好逮，这要打上一网了，你知道哪个鲤鱼留信呢？ 挨个破膛，哪个放血？ 那是王八抄烧书。 说是拿两个板儿拼成一条木刻的鲤鱼，白说了吧？ 木人烧书啊。 木刻鲤鱼呢，然后竹简呀、木牍啊，或者说尺素夹在两个板中间，这样合在一块儿，用绳子捆几圈，然后呢再拿粘土给它封好，盖上印，就封泥，防止这个信中途被人拆了。然后我是很好奇， 到底写的是什么？ 这俩木头鱼去哪儿啊？ 这俩墨鱼该去哪儿去哪儿，写着门牌号啊。 那说白了不是放水里，还是用人来传 送。等于说嘛，背着这个多少里加急，主要就是人骑着马送过去，都是这样。 另外就是风筝通信了， 风筝通信 得 有距离限制吧，那线儿飞多远就是多远， 所以它是应急的通信工具。比如说着急了，你把那个风筝底下加个哨一吹， 那不叫信了，叫信号。 哎，有可能是。 那你要这么说，烽火也是， 就是最早的通信设施，就是老远看见那儿有点自然界的变化，鸡毛信。 还有方式呢？ 信号术。 还有那方式呢？捆在那个射的弓箭的箭头上 啊， 啪一箭射过去。 对， 叮，钉在你们家 墙的柱子上，拆下来一看，王大雷， 就仨字啊，字小孩说来的，一封骂街信， 写着王大雷大坏蛋是吗？ 对，这一定是街坊说来的，周围没别人，就你们俩， 王大雷和洋洋好喽， 造谣信。 后来洋洋他妈就找你妈来了。怎么着上学呢还？ 那我们家羊一天一天不着家， 就是的， 包子面包子面全给吃了 啊！这个事儿过几天再谈。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聊也聊了，咱们看咱们最爱的节目吧。法治现场， 先生，来太突然了。 大家好，我是侯宝林，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十一名便衣和一名逃犯在饭店吃夜宵，确认过眼神之后发生了什么呢？结局太精彩了，请看现场报道。队长，队长，您有点饿，咱们就是晚上加点餐， 不吃饭你就完了，哪那么废话，走。 那个，咱们是一队吧？ 都叫。 你们七个来不来？是不是？是，快，拿 东西。走， 赶紧。 你们仨去不去？ 哎，这老地方，还这儿啊。 你别操心。 坐。 鱼丸店真不错。 吃什么？ 鱼丸粗面。来凑合一顿，别饿就行。我来那个鱼丸。 大份 不要粗面。 没有鱼丸。 那我要粗面。 没有粗面。 你别逗行吗，队长？ 我来个那个 卤煮。 有那个东西吗？ 不然老板问问吧，有的话你就做呀。 老三样。 行。老陈呢？行。你们那边做吧，洗不下去了。老孔。今天这丸子不好。不弹不 Q。牙疼。 粗食。 山锅佐。 怎么了？牙掉了。 老陈， 是不是啊？对不对？ 老王， 好，来吧。 老刘， 一二三，走。 站住！ 给我， 站着吧。 这碗鱼丸，这盯你半天了。 队长确实 是他吧？ 眼神非常好。 刚才我一眼我就看出来了，他的吃丸子那样， 我一下子我就确认了，是他。队长，您好眼力。 那还那么些废话。差点暴露了， 我是提醒他们几个，怕他们到时候没注意。 你还告诉我不 Q 不弹， 我也确认了，这绝对是队长发出的信号。 咱们十一个人立马团团围住这五个人，他们哪儿跑啊？ 还得训练。 第一啊，平时对嫌疑人照片我们就没少看。第二， 队长英雄， 训练 队长英雄， 少拍马屁。当时我那个眼神你是怎么领会的？我是这么看你的时候， 我是这么领会的 啊。 因为我现在在这儿，我还实习呢，我也说不清楚。其实我 说不清楚， 不是，我觉得您好像问我像不像，是不是，我就给您了一个反馈。对，没错，您太英明了。怎么您一下子？ 我没看出那么些内容。 比我快三秒，我眼神都说了。 我真没看出来，我就希望你跟我说不 Q 不谈。 障眼法，怕他们提前发现咱们这打草惊蛇了。 你倒是把我障眼了。 队长突然讲话变成了哼哼哼，这语气助词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有情况发生，尤其队长呲着牙咧着嘴，脖子朝南脸朝北。 那为什么你下手最慢还抢着面？ 我这个 经过现场的身份调查，确实这位男子就是逃犯熊某。当时啊，他们这桌两男三女聊得格外火热，其中熊某正大声地吹嘘自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经过确认眼神之后，民警迅速将逃犯抓捕，整套动作干净利落，迅速出击， 这就是职业的素养。 好，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另外的一些吃鱼丸的群众，他们已经是目瞪口呆了啊，以及十三碗没有吃完的鱼丸。当然朋友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会有十三碗没有吃完的鱼丸？不是十一位便衣警察吗？ 他吃的多，点了两碗。 啊，那么这些吃完群众你们好。 我没吃完，别哄我们，没吃完。 目睹整个过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啊，确实，这一个眼神就让他彻底露馅了。 我觉得我非常震撼啊！我没想到我能赶上这么一幕，我真的有一种我想唱起来的感觉。 你想唱什么呀？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好，别唱了，哎，吃完。 只要你一个眼神，我的爱就有意义。 警察同志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好警官。 这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接着。 刚才我们法治现场，那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逃犯来听张学友演唱会，结果呢，他落网了。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咱们到南昌国体中心看一看。 一路上有你。 什么呀，这是？ 终于真有你。 哎呦， 这是假张学友吧？ 哪儿请来、 啊、咱看着什么啊，这是 你看那位听得还挺投入的 啊。好， 这我今天 夕阳还唱呢。 哎，也许咱离得远， 到咱这儿电量就不足了。 一路上有你。 哎呦，你听听 这个还 麦克都没电了。 就是的，这嘴里塞着馒头的，这嚼着唱的。 你那位还挺投入的 啊，那位 瞧把张学友给高兴激动的没开过这样演唱会似的。 对啊，拿胳膊挡着眼睛乐，眼泪都出来了。 南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谁喊的经纪人啊？ 不知道，这气场休息那个吧，这张学友下一休息上了一新的。 对， 一路上 有唱完了吗？就这一个歌啊，这撑一演唱会啊， 唱两分钟头一歌，死循环。 爹也愿意。 哎呦，我不愿意。一路上有你。好， 我们这俩糟钱花的。那位怎么不动了？ 气晕过去了。 你好， 还跟我们说话，还有脸跟我们说话的。 你好， 哎，你好， 请跟我们走一趟。 上哪儿去啊？你什么人啊？跟上哪儿去啊？ 我们是红谷滩派出所民警。 哦， 你跟我们走掉。 不不，我听演唱会呢。 快 点 啊！ 是，哎， 怎么样？ 让我把这假张学友听完了。 你电影？ 哎呦，我电影不愿意。警察同志，带我走吧。 您涉嫌一起经济案件。 我承认。 哦，你要不承认，我们就把这录音给您来回来 去了。我承认。 一路上有你。 哎，是有我。 知道我们怎么抓你的吗？ 你们看怎么抓我？我知道，去，俩手一摁，夸就摁那儿。 少废话。 没，您问我的。 你已经被我们识别出来了。 那您是怎么识别出来的？ 这演唱会票谁买的？ 是我朋友买的。 朋友， 我也没用自己真名。但人家买，我就怕你把我识别出来。 你没想到吧？我们这儿的安保人像识别功能锁定了您的这张脸。 哎呦， 您就是网上追逃涉嫌经济案件的。 您不用说。 敖某， 我是敖丙，就我跟那龙王三太子一名字。 到现在您就别狡辩了吧。 我 到底犯什么错误您也明白。 我都承认，我倒霉就倒在假张学友身上。 这一路上啊， 有你。我跟您说， 拥抱 我，警察同志，您那假张学友您得查封的。 人家暖场歌手有什么不行啊？ 啊，我们去找郑果。 你来那么早干嘛？ 哎呦，我以为他七点钟就开始呢。 七点半开， 早知道就不被识别了。哎呀，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逃犯来听张学友演唱会，结果被认出落网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现场。 就你还做经济诈骗呢，连表都不认识。 我跟你说，做经济诈骗不用认识表。 今天节目的最后送大家一首张学友的歌曲 《 东风破》。下午2点，娱乐72遍，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快到大街酒吧里。王大磊又玩新花样。 什么新花样？ 哎呦，你嘴里嚼什么呢？咬手绢呢？ 没有，这个嗓子有点哑。 我是说李大红又给你玩新花样了啊。 什么花样？ 你还没拆开呢。 什么东西？你倒说清楚。 你没看到桌上那个包吗？ 那个桌上不有一爆炸物吗？ 我别拆开了，你们说的我心里都有点二。 拆着， 你拆。 你给你的我好意思拆吗？真的， 我让委托你拆。 这能下委托吗？哎呦，给你买了几个八面大馒头，这馒头上面一个馒头一个字儿 啊、 哦，这是心，这是有，这是零，这是息，啊、这是一，这是点， 哦、 这 是心有灵通一点息， 哦， 这是个上联， 怎么样，王大雷？这你说的话你还不明白吗？ 2毛钱一个的话，七块钱一个的话，顶多再花7块钱。 你看这是钱的事吗？那李大红那一片心呢？ 那为什么不再多花7块钱把上句买出来啊？谁呀、啊？ 外卖。 外卖进来。 没 王大磊在那儿吗？ 我是。 哇，这您签收一下，那外卖。 什么东西啊？ 哦，就签一下，我那什么，我走了。 哎，这外卖一点都不热情。 哎呀，什么呀？ 扁豆焖肉。 扁豆焖面呀、 啊？扁豆焖肉，这是个什么？哪儿送来的？能吃不能吃？焖肉什么菜？ 我、哦、看错了，面。 这字写的太烂了。 有肉没肉？ 素的。 哎呦。有肉哎， 肉的扁豆焖面， 哎，真有肉，这肉上没有字儿。 我吃了，我吃了。 不是，我说这肉底下压了一个纸条，上面还有字儿呢。 救救我！ 有大磊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李大红， 这改吸性剂了， 真棒！李大红， 这是糯米纸上写的。谁叫你改、 哎？李大红对你真好，天哪！知道你中午可能不吃饭， 我为什么不吃饭、啊？ 就怕你忙不吃饭呀，然后专门给你点外卖。你说 外卖，我点外卖， 外卖 啊！ 你看七个大馒头，然后还有一大盆扁豆焖面， 就会多嘴。 不是这馒头就炒干面条，这真是正经吃吃。 你说这样的媳妇儿娶回家，你就天天 多干的， 饭上都有字儿，谁受不了？ 可是人家用心良苦啊。 对呀、 啊，洋洋什么时候给你订过外卖？ 洋洋什么时候给你饭里写过字儿？ 我就给他订外卖。 你看看，这就是差别。我要你啊，挺好，李大红啊。 什么叫挺好？ 你看李大红手艺真不错。 小花，你吃什么呢？还有吸汤的感觉？ 不是，这是扁豆焖面，面，快吃面。 啊， 你来点汤吗？ 哪有啊？吃过扁豆焖面吗？ 我说你加点水吗？ 你们还夸人李大红手艺好，扁豆焖面都焖出汤来了。 创意菜是不是吧你？ 创意菜，胡作非为。 这个词儿用在这儿不恰当啊。 我记得早餐也给你写过，油条里面加上那么一个字条。 嚯，炸出个里头。 是风是雨是夜晚。 好，这油条。 你笑一笑我，摆一摆，手。 哎，这手还在那半根儿嘞。 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开向两头了。 这一油条里搁的吃， 这油条已经吃不得了啊。 那天的晚餐， 谁发明的油条刻字？ 天不劳，情难绝，心思。 晚餐前面我吃的什么？ 鱼头。 泡饼 ，饼里加的。 哎呦， 天不劳，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 我怎么想起了《神雕侠侣》小龙女的蜜蜂翅膀刻字？我在绝情谷底啊！ 啊，异曲同工啊！ 什么叫异曲同工？ 这么说，你自比是棍儿？ 你才比棍儿呢！ 助我相思门， 行我相思事。 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 你给李大红 啊？李大红爱王大磊。 怎么像小孩的玩法呀？我觉得小学毕业之后就不这么写条了。 都这样了，你就答应了吧。 我答应什么？你怎么答应的，小花？ 嘿，我又不是个女的，男的。 到底怎么着？ 我又不是个男的，我怎么答应？ 自己性别也忘了。不是你跟李大红说啊，这不行，你下回让他干脆啊直接写信，不用点吃的。 人家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勾起你对他的那种情感。 我现在一点有来了。送什么去？ 我们家来了。 我并不知道你们对我这个做法有什么看法吗？ 我认为这个做法不， 我觉得特别好，大红 不妥， 特别的浪漫， 特别欠妥。 这个招呢，是一个黑龙江大一的男生教的我。 完了，你听他的。 他说呢，基本上他一年下来点了300份外卖，每次点外卖都备注里边写一首诗，就久而久之呢，他这个宿舍的墙上贴满了他的情诗和外卖单。其实啊，他就是单身久了，情诗不知道写给谁，所以呢，订餐的时候就在外卖单上写情诗，就在备注那儿。我想那就不如我了，因为我骑马。 你骑马，他坐轿。 说什么大磊？说什么王权富贵？ 你出去。 怕什么戒律清规？ 我还是唐僧。 我就想悄悄地问大磊，你猜贵不贵？ 我看不便宜。 好嘛，赶上你送王大磊这吃的，你还要钱呢。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世界里面闯。

1310，但是今天我们只要1380就可以把5310的产品全都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爬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东六环内环由北向南方向土桥到张家湾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高压后部偏南风影响，不利于污染物扩散，气温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的气温在30度到22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白天大部分时间天空多云，光照一般，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 夜七十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 该有他，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钻，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来你坐这儿，你坐这儿，好，我坐这儿。 干嘛？这还有区别是怎么着？ 帅号都算。 准备。啊、不是，法治现场，现场。 就爱看这。 哎呀，那也不至于这么紧张 啊。哎呀，您觉得紧张吗？说到这儿，连我都觉得紧张了。 挺有活力。 这记者还没开除呢， 又来了他。 他们两个人正困在酒店的卫生间，看来真的出不来了。 但分出得来，谁在那里待着呀？ 可不，但分出来，谁在那儿待着呀？ 还在记者跟你说都一样。 我相信好多朋友看过一些密室追踪恐怖片、密室逃脱， 这是个游戏呀、 啊。哦，感觉这是假的。 但这一次不是假的， 哦， 不是游戏。现在，电压不稳，滋滋的声音。 什么法制现场？ 卫生间漏电了。 大家有没有听到忽明忽暗的灯？最让人感到恐怖。 那灯听得见吗？那个？ 也是听出来的。 好，我们继续追踪事件的发展，请看报道。你该怎么办呀，老公？我说我不来，你非让我来。 你说卫生间我不让你来，你说啊？ 那你该现在怎么办呀？ 怎么办？赖谁赖你？ 我这是刷牙吗？ 你非得这会儿刷牙吗？你说这会儿咱俩要一门里一门外，你不就能给开开了吗？ 这是门坏了的问题呀。 是门坏了，那你要在外面，你还能喊人家？那咱俩在里边喊也没听见。 这连个窗户都没有，是个密闭的厕所。 谁盖的这房子呀？ 老公，你有没有想起咱们以前玩那个密室逃脱？就是你怎么也解不开那个问题。 行了，你 咱们出不去，你得不到密码。还有一关你过不去，是因为好像要填一句词，你想不起词来。还有一关你过不去， 你心真宽。你这会儿还想密室逃脱的？告诉你，现在逃不脱了。这密室也没有答案，没有钥匙，关键时刻还不能求助。 这也没有紧急按铃啊。 对呀、啊，你先找。哎，对，一般卫生间都有电话，你看有电话没有啊？ 没有。你看我说住那四星级的，你不住，你非要弄这种。 你说省钱，说这地方没关系，出来咱吃好的。 你说来了玩，随我心的。 你看这，哎呦，这老式的这锁还拧不开。 要不咱们多冲几次马桶呢？ 那管什么用啊？哎，媳妇儿，你这主意你动脑子了吗？你跟我说说，冲马桶解决什么本质问题吗？ 哎呀，那怎么办呀？ 踹门，老式的电影我看过啊，那叫咚一踹门就开了。 这种门可以吗？ 应该可以。你看这老式门， 硬的呢。 我踹， 老公， 媳妇儿，我忘了一个关键问题。 什么？ 这门是往里开的。 而且你是光脚， 不是啊？现在只能用你家传的看家本领了。 你的意思是 盗洞？ 哎，可是我刚做的指甲。 媳妇儿，命都要没了，你还担心这指甲？这地方没窗户，一会儿氧气就不够用的了。 可是是韩国的那种指甲呀、 啊。等，你韩国做你不就完了吗？那命先保。 不用，在胡同的拐角那就有 啊， 它只是叫韩国米甲而已。 你可告 诉别的店呢，在啊， 媳妇儿。先盗洞，在哪做的？我现在不考究了啊，反正这钱也是花了。 那也没个工具啊，老公，你先把这个门这踹的稍微松软点了，我就开刀。哎，你说就这么闹腾，就没有人来吗？ 多新鲜呀！咱们在屋里的卫生间，谁地方推门进来呀？ 那你说，要是如果真没有人的话，可能饿死在这儿是吗？ 首先是憋死在这儿，我门口还挂了请勿打扰。 老公， 你嚷嚷什么？ 你踹两脚。 啪啪。 踏 踏踏踏，媳妇儿，我觉得主要是我踹的，不是你挠的。 但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要听听哪个？ 好消息， 门有个洞。 坏消息， 还不够你能出去。好，刚才这个报道呢，我想大家都看到了。当然了，最后这二人呢是通过自己的凿洞，自己动手，自己凿洞爬了出来。那我们现在找到了酒店经理，对这个事件。我们来采访一下他。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您这个酒店的问题您发现了吗？ 我们这酒店没什么问题啊。 哎，刚才这两个人已经锁在卫生间里了，通过凿洞才出来，您没有任何的感触吗？ 我们得让他们赔门呢。 但是您没有想过，您这儿的锁没有定期检修吗？ 没有想过。 您这儿的卫生间没有呼救系统吗？ 没有想过。 您的楼层缺少服务员？ 没有想过。 那您想过什么呀？ 他们得赔门。 哎，朱先生，哎，朱先生。 先生，干嘛？ 怎么样？您那个腿怎么样？还可以吗？ 哎呦，没怪没怪，还要对我赔偿是吗？ 那没有，您得赔偿我们呀。 啊， 我们这门坏了，您也得赔一下啊。 报警。 好，欢迎大家，广告之后又回到了我们的法治现场。 哎呀，这事儿闹的。 接下来有这么一个事儿，大家跟我一起看看去。事情就发生在大街上，但这条街有点不太一样，它的名字叫做算命街。怎么，你不信吗？ 哎，这小姑娘，别走， 我还上学去呢。 不是，等会儿， 我下午有课。 没有，我这么着，有课没关系。你想考100分吗？ 我想 考100分，叔叔，我给你出个主意。 嗯，写哪儿？ 包本上，写哪儿啊？我给你算算，我给你能算不出来。到我这儿，哎呀。哎，小姑娘，你今年你今年 十四， 十四岁了都。来，伸手我看看，啊，哎，你真不错，都分得开。 分不开那是包子。 小姑娘， 嗯， 看你这手相啊， 嗯，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你这叫富贵命， 是吗？ 哎，你这手上有三道纹， 哪儿？ 天地人啊，哎，但是有一点不好。你这个中间这道纹特别不好， 为什么？ 你这道纹叫冲煞纹， 怎么呢？ 就是过去我这话是这么说的，叫掌中横伤冲煞纹，幼年必定受孤贫。要问富贵何处有，客去本夫，你得另嫁人呐。 我才十四岁。 我才十 四岁，那就是克去本妈，你得另改门。哎，告诉你啊，你就顺着我这个思路，你就往东南方向走，走四里地，你就觉得就能就你就能考100分了。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行，我走了。 等等，别走啊，别走啊，别走啊。 东南地 我能白跟你说呀，白跟你啊，是不是？给我一袋酸奶钱。 没有。 方便钱也行。 没有。 无花果钱有吗？ 没有。 14岁大姑娘出门一分钱没有，你妈放心啊？ 放心。 我说你得克去本妈嘛，这，哎，不是你好歹给点，好歹给点。 我真的没钱，我下午上个学就回去了。 你给，你给给点，你给点多少意思？ 中午饭都吃过了。嗯， 管你吃没吃过呢，咱们互相给点面子不行吗？ 再见，叔叔。 甭客气，这孩子太狠了。 大家看到没有？刚才这个小姑娘遭遇的事情，就说明了这个算命街上有些坑蒙拐骗的事情发生。那我现在带着这个录像机啊、录音机啊等等吧，我去看看，跟我一起来。 哎呀，不好不好不好！ 啊！ 哎呀，这个！ 哎，我说您是跟谁说话呢？ 跟你。 跟我说话呢？ 哎呀，这个怎么办呢？ 啊，你怎么不认识 我？我很纠结呀。 扰着路了。 我就在这儿住，我找不着路了。 我 是为你而纠结。你说我应该怎么告诉你好呢？这件事情，你的命运不佳 啊！ 哎，这样吧，我也不胡说啊。 我最近还行吗？ 最近还行，不代表以前还行，不代表今后还行。你的运气马上就要不佳起来了。 你的意思是我运气还不佳起来？ 你这姑娘断句断的还是不太好。 她没听明白。 运气不佳，逗号起来了。 哦， 我呀，先奉送你两句，不要钱，不要钱， 哦，不要钱。 你进屋里坐好。 好了。 如果我要说对了，你信我，我就给你往下说；你要不信我，出门走人，爱找谁找谁去，爱多不佳多不佳。 行。 好吧。哎，我看你呀，家庭不幸，一定有不顺心的事情，有没有？ 没有 啊，你仔细想想，这么多年就没有一点不顺心的事情？ 那还是有的。 有吧？你看看灵不灵？你看见我这个招牌没有？ 仙活人啊，不是 活仙人，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吗？我就是你活着的仙人。 他我 谁们？ 他刚才有一个白衬衫的那个说他特别灵， 谁 他看见我的 白衬衫 说的更多， 是不是大方脸？ 大方脸，头发有点滋来着。 你看看这个人的这个模样，像是能够通仙的人吗？你看哪个仙人头发滋楞着？ 但是他说的挺对的。 他说什么了？ 他说我上半年有一件事儿搁心里挺久的了，还真是这样。 孩子，你怎么不懂啊？这就是骗术啊！他就靠这个骗人，迷魂掌。你琢磨琢磨，谁上半年不能有点心事儿？ 那你也是迷魂掌呗？ 我当然不是了，我是凭阴阳的推断。 但是他说我确实身体上稍微有些弱，虚弱。我确实最近 就你这么瘦，他谁都知道你虚弱。 确实前一阵失眠来的，还 谁没有一宿半宿失眠啊？撑得难受也有可能睡不着吗？ 他还给了我一个福袋呢。 福袋？ 嗯。 哎呦，你赶紧扔了吧！你带着他招不来福，能把祸都招来。他是这一片有名的下手狠呐！ 啊， 杀人不见血。 还杀过人？ 口下一点红， 还吃过人， 这都是你说的。大把大把的要钞票，连小孩的羊耳朵都没放过。 哎，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怎么意思啊，大胖子？ 哎，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废话，什么意思？我跟外边，我听半天，我不进来就完了。什么谁呀、啊？谁呀、 啊？啊？ 谁又假的？谁又说瞎话呀？怎么意思啊？干嘛呢？ 你来干什么？ 废话， 我正给他看一下。 这是我的客人，刚才我看半天了。你要在墙 看半天。 来了，走走， 我跟你说， 咱们这边说，这边说，这边说。 哎， 他看的不准。 不是， 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活神仙， 我是神仙活。 哎，你跟我学可不行。 谁跟你学了？ 我的道行高深。 我高深的道行， 我有500多年的道行了。 我1700载了。 我1800年了， 我1900， 我2500， 我4600， 我4800，我10000年了。 我没带钱。 哎，那你跟他走吧。 哎，不要。 你看，就算是封建迷信、算命这个行当，在某些地方啊，哎，还